关乎天文，以查时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半世沧桑化去留，平生淡泊复何求，权为名利等闲事，甘为四化做马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打柴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给大伙读的这首诗啊，这是欧阳山尊先生在1982年年底离休时写的这么一首抒怀诗。欧阳山尊先生是咱们中国戏剧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著名的戏剧、戏曲、电影艺术家欧阳予倩之子，被称作中国话剧界的活化石。在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欧阳山尊先生也参与了创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工作，他与焦菊隐、夏纯、梅谦等人一起开创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话剧风格，在北京人艺也担任了副院长和副总导演的职务，而且呢还导演了50多部话剧、几十部电影、电视剧，还有其他的舞台剧作品。那今天呢，咱们北京文艺广播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呀，进行战略合作之后，是咱们打柴文化之门制作的第二季节目啊，就是北京人艺四大名导。今天咱们是第5期，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山尊先生的学生，为您讲述欧阳山尊先生的艺术人生和导演话剧方面的故事。我们有请欧阳山尊老师的学生，著名的导演周桓老师，欢迎周老师，您好。 啊，您好。 咱们今天的选题策划人仍然是永远不知疲倦的小强老师啊，欢迎。 听众大家好，我是小强。 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还是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今天小强老师又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一道问题，是吧？ 那这个问题其实如果是对人艺的话剧比较熟悉的话，应该 算比较简单，是吧？ 对，比较简单。 好， 我想问是，欧阳山尊导演啊，曾经导演过很多很多的名剧，也是跟很多的编剧来合作的。那么我想问，下列我说的这四部话剧里边，哪一部是老舍先生编剧的作品？ 好， 四部啊，第一《带枪的人》，二《日出》，三《春华秋实》，四《关汉卿》。再重复一遍，就是下列四部话剧当中，哪一部是欧阳山尊先生和老舍先生合作的话剧？第一《带枪的人》，第二《日出》，第三《春华秋实》，第四《关汉卿》。 好啊，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等待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那么如果您答对了，将有机会获得北京文艺广播提供的一份小奖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啊，请到了周桓老师啊。周老师呢是咱们国家一级导演，也指导了许多部啊脍炙人口的影视剧话剧作品。这其中啊有很多部作品都是大名鼎鼎啊，像这个《末代皇帝》啊，《小城故事》啊，等等等等。这些作品当中其实有很多都是跟咱们人艺的老艺术家进行合作啊，您也是接受了人艺这些老艺术家，包括欧阳山尊先生、梅谦先生他们的指导啊，也听取了他们很多的意见。那么今天咱们既然是主聊欧阳山尊先生，那么就先来问一问周桓老师，您与欧阳山尊先生的这个缘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据我听说呀，是您上这个中学的时候啊，年龄很小的时候就认识欧阳山尊导演了，而且还是非常不经意间的啊，这么一次偶遇，是吧？那您给我们讲讲您是如何认识欧阳山尊导演的？ 我们俩的相识和后来怎么说呢，还有点传奇色彩 哦。 我原来呢是北京31中的，我们那时候31中呢有个李恩光老师，语文老师 哦， 他就喜欢话剧。 所以在学校就组织了一个话剧小组。 嗯， 那么这个话剧小组里头的呢，大部分都是高三的同学，初三的就我一个，因为我从小学我的老师就教给我朗诵，喜欢话剧啊，这迷话剧迷得不得了。 嗯， 那么我58年毕业的时候啊，暑假没事了，那当时出版了一本书叫《东山少年》，就是写他们当时炮打金门，咱们一个少先队在东山岛上就是如何配合解放军作战，挺有意思的故事。那个时候在家里没事干嘛呢，一个暑假我就编，编了一个5幕8场话剧，现在一听都吓人啊， 太厉害了， 就自己就编了一个这么长的啊。 所以那时候还才15岁 啊，对，我才15岁 哦， 而且那时候胆儿大，因为喜欢这个嘛，我就把这个剧本送给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送去以后呢，这个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创作室的那个主任呢，他有一次跟山尊老师他们见面聊天聊起来，然后他就跟山尊老师说，哎，我跟你说个逗事啊，有一个15岁的孩子写了个5幕8场话剧给我送剧本来了。 嗯， 山尊老师说什么是吗，你叫他，我见见那孩子。所以后来这个儿艺的这个老师呢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欧阳山尊呢想见见你，你去找他去吧。因为喜欢话剧嘛，就知道欧阳山尊了。那个时候他北京人艺的副院长，而且是大导演大艺术家，说要见我。 有压力吗？ 没压力， 没压力， 高兴 的，高兴， 肯定是 高兴极了。那个时候就还也小，胆儿也大。 嗯， 我后来就跑到北京人艺，然后就说我找欧阳山尊。山尊老师一见我，进来吧，坐那吧。也没问我什么东山少年，我估计山村老师连那剧本都没看 啊。 简单问了我了，刚在哪儿上学呢，啊，你怎么就喜欢话剧啊，我说对，我就特喜欢啊。完了以后呢也没说几句话，他说我有事儿有开会就走了。见了一面，那见着山村老师，哇家这个大人物，高兴啊。那时候我们家住的那个就是现在人大会堂，那个时候叫司法部街，我们那个家里的胡同啊都特窄，你知道吧，我就进这会儿回来以后啊，真的摁不住那脑，这个心里的高兴啊，又怕别人看出来，是吧，那时候还有点脸面。所以只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是假装开飞机 啊， 把两只手一扎，就跑，人家别人一看这孩子高兴 玩啊， 玩呢 啊。 其实我觉得这我是不行，我就怎么能够把我这个兴奋劲儿给它释放出来，你知道吧， 您这戏也挺足的，我看。 这就是跟山尊老师 第一次见面， 初次见面 啊， 初次见面。后来呢，因为放假期间嘛，就没事儿。山尊老师也说了，没事儿照我这儿来吧。因为他山尊老师吧喜欢孩子，后来我。就没事儿就跑山尊老师家那个办公室玩去。有一次我记得我去了以后呢，山尊老师趴那写呢，您等一会儿，我这写检查呢， 写检查 啊，我就坐着等着吧 啊。 完了写完了，哎，坐着我给您念念啊。这个主席批评我，周总理让我写个检查，我这给总理写检查呢。从头到尾给我念了一遍。我那孩子，我哪懂这个？ 肯定 坐着听，乖乖听吧。 总理的检查啊， 他是什么呢？是当时他排了一个反映朝鲜的一个话剧，叫《金刚山》的什么哈？一 款叫《 红色宣传员》。对对对，《红色宣传员》呢，其中呢有一个情节呢，就是这个红色宣传员被敌人俘虏了以后。弹那个伽椰琴，就弹那伽椰琴，对面这个美国兵啊还是什么玩意儿呢，就好像那个焕发了他的那种良心的谴责，你知道吧，所以说他这个处理呢是宣扬和平主义，让他做检查，所以他就给我念 我哪懂，也不明白什么叫和平主义，咱也不懂，哎，没这个戏我也没看呢。 嗯， 就山村老师就念完信了，怎么样？你看，哎呀，挺好，挺好，挺好。那敢说不好吗？ 是吧？ 就是说山村老师他实际上就对我来讲什么都不回避 啊， 你知道吧？所以我也感觉到一个，就是他把我就当成他亲生的孩子一样， 嗯， 你知道吧？也不回避你他的缺点， 嗯， 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人，一生就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事儿的后来呢，就是58年嘛，北京人艺招考学员班， 嗯， 我们那些高三毕业的大哥哥们就说，哎，我们也给你报名去吧。我说我15岁，因为必须18岁高中毕业以后才能报名。我说我才15啊。我那俩大哥哥说没事儿，就你这个都那么高，我们给你报， 报中是吧？ 我一想报呗，都挺好的事儿啊，就报名。报名呢，完了以后，我初试是谁考我呢？陈荣，这是他刚从苏联留学回来，然后在北京人艺排一所实习。 嗯， 还有一个就是张彤老师， 嗯， 还有一个就是金钊老师，他们三个初试考我，哎呦，他们就特别喜欢我， 嗯， 对吧？后来一发榜，我一看可以复试 啊， 榜上有名， 嗯， 就开始复试。关键是在复试的时候，复试吧是谁呢？当时是金钊老师啊带着我进的考场。 嗯， 我当时就感觉到呢，周围有人看着我，就还议论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完了就带我到考场，一推开门，我傻眼了，主考官欧阳山尊。 哦，那怎么办？他知道您的底细。 我就吓坏了。 嗯， 山尊老师第一句话，你叫什么？我说我叫周环，多大了？18，出去！ 一下就给揭穿了， 撒谎！ 出去，出去！搞艺术，说谎，出去！ 嗯， 那走吧。我说那您回来，我说您把你准备的表演一个吧。 啊， 那就把朗诵啊什么都表演。考完了，吹头丧气就回来了。我一想，完了，我肯定考不上。 嗯， 第二天发榜，我一看，果然没我。 嗯。 没有我呢，哎，我突然间发现，在那个大的榜旁边有一张小纸条， 嗯， 那个小纸条上写着，王明玉，这是在后来我们中央电视台少儿部的， 哦， 徐文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的，跟孙继秋讲故事， 哦， 徐文艳，周环，到中央广播电视剧团报道， 哦， 哎呦，一看这个，怎么给我弄那儿去了？就说明。还可以、啊、 还行啊。 我琢磨我找山村老师去，山村老师什么事干什么？我说我哪儿也不去，我就是上北京人艺。 嘿，你还真挺命。 不你这事儿我不管 啊， 你找夏纯去，给怼回来了。 嗯， 我一想这完了，我现在也不死心呢，我就挨着看那个门口那个牌子，哦，问他们，哦，这夏纯敲门进去了。我说夏纯老师，我是周环啊，什么事？来，坐下，坐下，来。我说我不，我就上北京人艺，嗯，广播电视剧团我不去。夏春说：“我跟你说呀、啊，你岁数太小，你15岁，咱们人艺的学员班呢，2年以后要分配， 嗯， 全国分配。你那么小，你怎么到外地去啊？我跟你说，广播电视剧团哪儿也不去，就在北京。”所以你到那儿去吧，那而且你不是学员，你是见习演员。 嘿， 后来说又想，反正当演员了，这是自个儿的梦想了，得就到广播电视剧团报道。 哦， 那 好啊，您这段这个缘分也真是够传奇的。那在这期节目之前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啊，也是到了北京人艺的戏剧博物馆啊，咱们就来听一听小强老师的这一段采访。这是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社教部主任陈丽老师给我们讲述了欧阳山尊先生的一些生平，我们也来听一下。 哦，我是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社交部的工作人员，我叫陈丽。人艺四大导分别是有焦菊隐先生、欧阳山尊先生、夏纯先生和梅谦先生。焦菊隐先生和欧阳山尊先生呢，他们二位还同时担任着我们北京人艺的总导演和副总导演的这样的一个职务。从我们人艺建院之初，他们二位还是我们剧院的副院长。欧阳山尊先生，我们把他称为革命战争的战士，他也是这我们四位剧院创始人中唯一一位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山尊先生1914年生人，09年去世，也是我们就是在世时间比较长的这个老前辈。他呢为我们这个馆的建立呢提供大量的这个文献资料。先生习惯记日记，他的日记也成了我们做博物馆的一个佐证。我们抬头就是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也是山尊先生题写的。欧阳山尊先生呢，他为什么叫做革命战争的战士呢？就他一直啊参与到各种革命的这个路线中啊，就比如说抗战时期他与八路军的120师战斗剧社在一起，咱们根据地那块儿。38年的时候，他还在就是华北敌后根据地离开冀中，这是离开冀中南宫的时候的一个合影嘛。39年的时候，响应毛主席号召，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延安又参加了大开荒，所以他一直是参与到咱们的革命这个路线的过程中。山尊先生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您看一下，这是在抗美援朝前线他还在进行创作，这是在前线写作呢。当年他参加过咱们国内举办的，就是从前苏联请了列斯里来组织的这个导训班，这边有一个重要展品，是山尊先生当时参加导训班毕业的时候写了个20多万字的毕业论文《日出》的导演计划，为欧阳山尊先生指导的《日出》打下了基础。您看他的导演计划非常的详实，我们把它称作为教科书式的存在，就是真的，就是现在学生可以拿着这本书就可以知道一部戏怎么来龙去脉去导它，怎么去构思。然后这是当年排北京人的时候，山尊先生06年80多高龄还来现场看了排练，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一段采访，这是咱们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啊采访过的仁义子弟啊牛响铃、方子春二位老师，他们啊也都回忆过欧阳山尊先生，我们也来听一听啊，在他们心中欧阳山尊先生是怎样的形象。 我有两个朋友，然后我们三个人呢就是商量想做北京仁义的这个演出。当时我们想的演出呢，就是说因为老艺术家都在家呢，他们都有空，而且他们对舞台特别热爱，而且我们觉得呢北京人艺的这些艺术家如果没给后代留点什么东西是非常可惜的。本来想在北京人艺租他们的排练场，但是人艺那年正好装修，所以没办法了。然后我爸呢就去街道借了一个小院，那个院是刚撤离的一个托儿所，特别破烂，然后那个高矮不平的那个一个小院子。我爸又拉了点电灯，里边有点破桌椅，就说在那儿排戏。我当时我们三个人特别有顾虑，觉得这些老艺术家来了之后还不跟咱急了，还这什么破地儿啊，就把人弄到这儿来了。然后结果没想到那天先是山尊大的来了，山尊大的一下汽车，我想搀他一下，他就特别用力的甩了我说不用，自己可以走，就跟那个老革命又上战场似的那个劲儿，就进了小院。然后待会儿大家都齐了，每个人就三一群两一伙的就开始对戏，没有一个人把注意力放在这个破院上面。当时我们三个人说，哎，太受教育了。 山尊伯伯呢应该说把我看成是自己家的孩子，因为我爸爸有一段住的首都剧场，跟山尊伯伯还有朱旭大的他们都在一块儿住，他们住2楼。有一年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在他们家开过一个晚会，那是我第一次过那样的节，特别好。后来呢他们家人每一次见到我都很亲切，有一次他爱人圆圆阿姨就跟我说，每次在电视里看见你跟子根都高兴极了，我们都像看见我们自己家人一样，特自豪，这俩孩子我们看着长大的。我每次都答应要去看他们，但是到他过世我都没去，这一点我心里特难过特遗憾，觉得自己特对不住他。完了我打电话，圆圆阿姨说你等会儿啊，三尊有人跟你说话。完了三尊伯伯说，喂，你是谁呀？ 我说子春你记得吗？方管德的女儿我怎么不记得呀？哎，你不是一直说来看我，怎么没有来呢？就是他记性一直特别好，到老了到最后都脑子都不糊涂。他跟他爱人之恩爱呀，完了他每次要缝衣服什么，他戴一老花镜，他老补衣服啊，坐在门口他就会喊圆圆什么什么什么的，圆圆就会喊尊尊什么什么的，我们全楼的人都在学，因为在我们窗根底下，这边是焦老头，这边就是他，就离着不远，就两个门离着很近。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我觉得这一段传奇经历还很有意思啊！您看，您虽然跟这个山尊先生之前有那么好的这个相处哈，但是在这个事情上并没有徇私啊。然后您还阴差阳错，可以说因祸得福，虽然被戳穿了这个年龄造假， 对， 但是还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啊。 对，但是后来这不是我这一辈子等于就在广播电视干了一辈子了， 嗯、但是跟仁义好像一直没有什么 没有 把这关系没有断过。 对，嗯，没有山尊老师。我怎么可能有后边这一生当中的这个东西？ 嗯， 所以为什么我就说山尊老师啊，真是我的贵人，也是我的恩师。 真的可以听得出来哈，周环老师对于山尊老师的这份情感啊，说到这儿可能情绪都比较激动。那您刚才给我们讲了您与山尊老师这个交往的两段传奇，当然在后来我们知道您是跟山尊老师还有在艺术上的这个交流和合作啊。那么这段故事呢，咱们留在下半段再跟大家来继续聊啊。北京文艺广播，稍事休息，打开文化之门，咱们一会儿再见。 上小篷船，船上挂白帆，飘飘过海滩。 2018年的余额已不足且无法充值，年初定下的小目标你完成了几个？时间是一个昂贵的奢侈品，所以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快乐的每一刻都该被记住。 即日起至12月31日，北京 SKP 璀璨新年季精彩活动纷至登场，会员尊享银行刷卡礼5倍积分，购买2000元还可获得 SKP 浪漫冬日礼物基金。朝阳区大望桥北京 SKP。 小姐姐，小姐姐，现在选什么基金好啊？ 指数打折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指数打折， 市场处于底部区域，现在同样的钱可以买入更多份基金，低位投资，为牛市提前布局。 买基金就选天弘指数基金， 基金投资需谨慎。 周末开车出去玩吧？ 行，但我先得去邮储银行办 DO 卡，有了 DO 卡免费装 ETC， 还送200元通行费，加油减50，8块钱就洗车。罗森便利店买零食还有5折优惠。 停，咱们现在就去办。 老公，我要去南太平洋看世界第一缕阳光，遇见幸福的地方。 难不倒我，中兴旅遨游2019年春节斐济包机起航了，领略全球浮潜圣地、蜜月度假行程，带着宝贝尽情玩耍。提前多人报名，立减高至1500元。1月31日出发，还赠新年晚宴， 免签海岛，说走就走了。快拨打400-600-6666报名吧，400-600-6666。中兴旅遨游网3w.遨游.com。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出 出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racle。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十遍；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本节目部分资料由北京市方志馆提供。 天生将性不想改，为了战斗喝牛奶，活到90有精神，老而不死请莫怪。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打开文化之门，我是赵亮。刚才这首小诗啊，这是欧阳山尊先生在他的文集《落叶集》一书当中写下的。嘿，这首诗您听着怎么样？是自嘲又自信啊！今天我们的节目聚焦在北京人艺四大名导之一欧阳山尊先生，让我们再次欢迎一下欧阳山尊老师的学生、著名导演周桓老师，欢迎您。 您好。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老师。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小强。 刚才上半段呢，我们听到周桓老师啊给我们绘声绘色的可以说说了段书哈。 有功底。 讲了讲这个周桓老师他与山尊先生的交往，确实这几段故事都是非常的传奇啊。但是我觉得啊，这更为传奇的还在后边啊。您这个儿时与山尊先生的这个相识相交，以及后来在这个考学呀，人生事业上，他都对您啊有知遇之恩啊，有这样的这个缘分吧。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在您的艺术逐渐成熟之后，你们还能够有艺术上的合作，这个我认为是更加可贵的啊。那这一段的故事，您再给我们讲一讲。 戏剧学院毕业以后呢，我们中央广播电视剧团的老团长又把我要回去了。等于我又回到了中央广播电视剧团 哦。 那么到了电视剧团以后呢，咱们电视剧才重新恢复。当时我们等于是咱们恢复以后，我就开始做电视剧的导演了。那么我做了电视剧的导演以后，我的每一部戏，包括后来的末代皇帝，那么山尊老师都是非常关心的。所有的活动啊，包括我们比如说一开始的什么一些新闻发布会啊，包括后边的研讨会啊什么，这个山尊老师是必到场。而且看了以后呢，都给我给予指点，是吧？当然也夸我说哪点好的，哪些呢还注意点什么，你知道吧。我们在拍摄这一段时间里头，我们基本上就是一年有8个月在外面拍戏。所以这些时间除了片子做完了 或者筹备期间能够见着山尊老师，是吧？其他的就在外面干活呢，是吧？也没时间见老爷子。那么一直到了我退休以后，因为我想呢，我们这一辈子，爹妈因为在我退休之前就过世了，我就觉得没有很好的孝敬我的父母，但是我有一个呢心愿，就是我的这些恩师们，但是其中就包括了仁义的很多老艺术家，除了山尊老师，还有梅谦老师，还有仁义的一些老的表演艺术家，你知道，比如朱林老师啊等等，朱旭老师啊，那么这些人呢，我就觉得我在我一生当中的艺术实践当中，没有他们，没有我周桓，所以我退休以后呢，我就有一个愿望，我得好好孝敬他们，所以我就经常的把仁义的一些老师，还有我们其他的一些我的恩师们，我就给他们都召集一块儿，大家伙聚会聚会，哎呀，他们就特别高兴。后来呢，山尊老师呢一直有很多愿望，希望呢跟我合作，再做一些事情 啊， 因为他年纪很大了，那个时候都80多了，是吧？后来一直到他去世，那么其中有一个事儿呢，就是中纪委找到他，要排一个优秀的纪检干部，在山东菏泽的一个纪检干部。那么老爷子就找我，因为我那个时候刚刚排完了，播出了那个《苍天在上》所以呢，山尊老师就找到我，说你接着吧，这你再排一个纪检干部的戏，他也参加，那我当然很高兴。我们这一辈子，我跟山尊老师还没有真的一起合作过，那么这次呢，我们就一起到了山东。这次别的事情我不讲了，一个是山尊老师啊，那个时候他已经80多了，每天必须他到现场。我就说，我说你啊，别去现场了，我有什么事儿我回来给你请示汇报。您呢就到现场看看有什么问题，是回来的，你别干嘛盯着现场。不行，我必须在现场，那我干嘛来了？这老爷子就从早晨，我们有时候5、6点钟到现场，他也到现场，一直一天就跟我们一起盯着。但是他到现场什么话也不说， 就还把导演的这个权利给您。 对，他顶多有时候提醒我一个事儿俩事儿，就一直这么盯着。 但是我想啊，这个严师慈父一般的人物在后，可能您在现场的工作啊压力也比较大，是吧？ 对， 绝对不敢有这个半分松懈， 是吧？ 这一点嘛，我觉得他这一个是他，后来包括梅谦先生，是吧？我们末代皇帝的时候，是梅先生把我推上去的，是吧？但是梅先生一直盯着现场，从来不多说一句话，这就是北京人艺的这些老艺术家的艺德，你知道吧？ 他们知道自己的这个位置， 他不是到那我摆谱，我是总导演，我是艺术指导，我是你老师啊，你怎么着我？你看，没有一声都不愿意，所以我们后来我们的摄制组里头啊，养成的好习惯，我们现场没有一个人大声说话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山尊老师呢，就是有一年纪念欧阳予倩150周年 啊。 北京人又恢复尤其未干话剧，人民导演山尊老师的艺术指导，那么在他们排戏，有一天忽然间山尊老师给我打电话，哎，说你过来我们连排，你过来看看。那么我就去了，我在那儿看吧，我就觉得这个戏太棒了，尤其针对我们新鲜的现实啊，很多骗子啊，什么各种各样的骗子，我就说这么一个世界名著，当年这个作者写的事情，在今天我们这个社会里 仍然有， 太像了，你知道吧？所以当时我看完这个戏以后，我就跟山尊老师说，哎，我说山尊老师，咱能不能拍个电视电影啊？他说好啊，可以啊。我说但是我不想，因为人家是外国戏，对吧？人一演也是外国戏，我说我想能不能改成咱们中国的，因为据我了解那时候就是物价飞涨嘛，金安券 这大家伙都知道的背景啊，跟油漆未干的这个背景是完全一样的， 嗯， 太像了，所以产生了很多骗子， 嗯， 是吧？ 嗯， 那么山村老师可以啊，哎呦，我说这个外国名著，我把它改成中国，那时候的口岸，我当时想就是南方嘛，上海那一带， 嗯， 上海是码头嘛， 嗯， 是吧？所以能不能改成？他说可以。我说山村老师，咱可这样，这是名著啊，剧本你改。 因为当时最早翻译创作的时候是欧阳玉倩先生， 对对对， 啊， 对对。那么后来山村老师就说，而且拿出来他那个剧本月刊，他重新发表《油漆未干》剧本的时候，他有个说明， 嗯 啊，他说呢，其实当年欧阳玉倩把这个戏介绍到中国来， 嗯， 他欧阳玉倩有一个说明。这个说明就是当年法国的他们这个名著演出为什么那么轰动，因为是个喜剧嘛， 嗯， 就是在语言处理上都把它地方化， 嗯， 所以他说你看欧阳玉倩当时他也改了，他翻译的时候他就尽量的贴近中国化的中国的那种语言习惯了， 等于他在翻译的时候已经有了自己的一定的这个二度加工啊， 所以这个事情呢给我很大启发。我说对，这个咱我不是别的意思啊，当然这个作为油漆未干是北京人艺的保留剧目啊，人民导演是很有名的导演啊，他拍的也很不错，但是我看戏，我作为观众在看戏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感觉，这说的是外国的事儿， 嗯， 所以有很多地方我笑不起来， 对， 或者我觉得 离得比自己比较远， 离我远，这人艺的事儿，是不是啊？而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我们大家伙说起来都慷慨激昂，甚至于什么，所以我想如果说我们改成中国的，让观众更贴近，在语言特点上呢更有意思， 嗯 啊，那么山村老师说你这个没问题，非常好，你这个意见， 嗯， 你吧， 是是是 啊，这个主意是好的， 嗯， 其实我们没改， 嗯， 其实我们就是让演员在语言特点上，因为我把它改成南方的嘛， 嗯， 上海嘛，所以我们就到上海去找的演员，地道的上海人， 嗯， 说话都是带点那个 上海味儿的普通话， 对对对，哈，啊，就那个，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它改了，改了以后呢，我们就排了这个戏，我们排的差不多了，中央电视台呢做了一个节目。啊，就是说要介绍我们这个戏，做了一个访谈节目， 嗯， 那么在北京就特意去问了，采访了山村老师， 嗯， 然后采访完了以后呢，他们就到了上海，我们在上海排的嘛，有采访我们， 嗯 啊，他去了以后呢，他那个记者呢，就给我们放采访山村老师那个录像， 嗯， 那个录像我看完了以后啊，我回来就找山村老师算账。 嗯， 怎么了 啊？怎么了？山村老师第一句话，这周环在上海，他好好排戏了没有？他在上海好好排戏吗？回来以后，我就找山村老师，我说咱没这样的啊，人家吧采访你，你起码的人家都你替我吹两口，你夸我两句，什么叫我好好排戏了吗？我说这要播出了以后，我的戏还有人看吗？ 啊，还拿您当孩子，我觉得。 对，这个时候山村老师已经将近90了 啊， 对吧？ 嗯， 我说老爷子，您别，您从15岁看着我到现在，您怎么还老看着， 还搀着啊，还不放手？ 所以我就说呢，山村老师 还是一种爱， 嗯， 对我来讲，既是我的恩师，又是我的赐福。 嗯， 他真是把我这一辈子，处处看着我，捧着我，推着我，也敲打着我。 嗯， 啊，这就是山村老师。我这一生当中，和山村老师，你想将近60年的， 嗯， 忘年之交，师生之交， 嗯， 是吧？我觉得山村老师他真的把欧阳一倩原来翻译这个剧本的原意。 嗯， 体现出来了。 嗯， 因为欧阳一倩说了，就是要把他的语言地方化。 嗯， 我也是就因为这句话给我心里也就有底了。 嗯，也就是说这个欧阳玉倩先生啊，这个再早还以及后来的欧阳山尊先生都为您的这个改编其实奠定了一个基调啊， 对， 指明了一个方向啊。我们既保留了这个戏它原有的非常精华的戏剧结构、戏剧冲突这个部分，同时在语言上面又进行了一个本土化的尝试，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成功。 对， 嗯， 这就是他这个戏的喜剧特点了。 嗯， 我知道，就是您好像在这个山尊老师去世之后，跟他的夫人那个徐静媛老师还是一直有一些交往哈。对，之后来， 因为后来，他跟山尊老师结婚了以后，那么我们就经常去呢。徐静媛老师也是把我当一个晚辈一样，对我非常非常好。我呢也是觉得，山尊老师不在了，那么我呢也应该替山尊老师来照顾徐静媛老师。徐静媛老师人非常好。 嗯， 啊， 好，那咱们这样，咱们节目啊时间有限哈，先请小强老师呢把咱们这个问题的答案来告诉大家，好吧？今天这个互动问题啊，我们这不能听书听上瘾啊，不顾时间了也不成啊。 好的，其实这个答案非常简单。春华秋实是那个山尊老师跟这个老舍先生的合作。 好，那我想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请周桓老师您以比较简要的方式啊，比较简约的语言给我们描述一下，就是在您心目当中山尊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说这个让我用简单的话来描写山尊老师， 您觉得很难找到恰当的语言，因为这个一幕幕的交往这个情感缔结太深刻了哈。 因为怎么说呢，刚才我讲了山尊老师对我个人来讲，既是我的恩师又是我的最好的慈父。所以这两句我就说也表现了山尊老师对下一代的搞艺术的一些艺术工作者他无私的一种关怀。是吧，不光是仁义。是吧，所以仁义以外的，我想我不知道别人，反正我的感觉是，因为我不是搞话剧的，但是山尊老师把你的电视剧他也归到他自己的需要关心的一个，希望你们不是我个人，是中国的电视剧事业怎么发展。所以他为什么我的每一个戏他都去看，都去做这个研讨，发表他的看法和他的意见。尤其他最喜欢的一个戏呢，就是我排的酒友。酒友是朱旭老师和 牛星丽老师， 牛星丽演的。他说你这个太巧了啊，这个太有戏了，就是一顿酒，把两个人的关系表现的什么又非常有喜剧特点，知道吧？他极力推荐的就是酒友。 哎，那既然咱们说到电影了啊，其实欧阳山尊导演啊，他跟电影也是颇有缘分的啊。那么咱们小强老师呢，也找到了一段欧阳山尊先生非常珍贵的生前口述实录的录音啊，我们来听一听他自己说他跟电影的缘分。 我跟电影关系不是很多的，主要是话剧。当然，我也导演过电影，也导演过电视。但是因为我父亲欧阳玉倩的关系，从小啊就在他那个电影明星公司上海拍的《天涯歌女》，是他自编自导，他自己还演。那么就让我里头演一个小孩，我这是头一次拍电影，要我哈哈大笑，那么我就哈哈大笑。结果我父亲说不行，因为是个特写，这么一笑啊就出了画面了，结果这你不能动，你就这么哈哈笑。哎呦，我才晓得这个电影真是不好搞啊。袁牧之、殷玉卫，那么这些搞电影，司徒慧敏啊，这些搞电影人呢，这个我都跟他们交往很深了。后来这个殷玉卫拍这个陶丽杰的时候，要我里头拍一个镜头，那么好吧，我也就拍了一个镜头作为龙套。 你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 当时电影公司很穷，那么毕业的场面呢，又穿一些这个 学校的制服。我当时在这个大夏大学搞这个学生演剧，那么我就出个布告，要很多同学你们呢把你们这个制服拿去就是借，借了以后呢将来原物复还，但是这个陶立杰这个片子拍出来每人有一张票子请你们看戏。除了这些以外，我办过一个杂志叫中外之影，那么有一期上头发表一个剧本，谁写的？柳晨，我是主编，给我看。我一看我觉得很好，为什么呢？意识流这个剧本里头只有四个角色，两个女的两个男的，我觉得非常好。 什么时候再见？